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按照顺序来看，这海神传承的八关之中，前七关很可能就是考我能否从七情中挣脱出来才对。是了，一定是这样。 唐三心中顿时豁然开朗，剧痛从右腿传来，蓝银皇右腿骨开始剥离所产生的痛苦也没能打扰他心中的明悟。如果海神能够感受到唐三此时内心中的变化，一定会大为欣慰。因为如果有海神之心在，对唐三的提示就是七情考核。原本海神传承时应该考的是六欲，对应魂师的六块魂骨，但唐三却是个例外。拥有外附魂骨八蛛毛的他本身魂骨为七，这才由六欲改成了七情。人有七情六欲，这是人类情绪的根本，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考核的难度可想而知，就算有事先的提示，在海神能量的干扰下想要通过都极为困难。更何况唐三先前没有提示，直接就进行考核，难度之大几乎没有通过的可能。但是海神为唐三打开的方便之门，再加上几分运气，再想难住唐三就不太可能了。唐三没有让任何人失望，从第三关开始，他的传承顿时变得顺利起来。第三关考的是一个哀字，抽离的是唐三的蓝银皇右腿骨，随之出现的是一幅虚幻的场景。这幅场景正是当初为了救下唐昊，唐三之母阿银瞬间选择献祭时的情景。而唐三只要是举手之劳，就能救下幻境中的母亲。那充满哀伤的气氛极其容易令人沉沦，但有了前两关的经验，不论眼前幻境如何，唐三始终抱元归一，谨守心神。更令他有些惊喜的是，他的紫极魔瞳破除幻境的效果在这里也能使用。幻境虽然拥有强大的迷惑力，但唐三还是强行撑住了，轻松过关。而蓝银皇右腿骨也化为了一朵蓝银草，最普通的蓝银草，在金色光晕的环绕下平静地留在了第三个小平台之上。紧接着第四考剥离的是唐三的左腿骨，这次幻境的主角变成了小五，展示的正是小五为唐三刚刚献祭完毕，灵魂即将消失的一幕，引起了唐三内心强烈的恐惧。有了之前三观的经验和明悟，唐三其心如铁，强行压制住自己被海神神力影响的情绪，再次过关。邪魔虎鲸左腿骨化身成为一条巨大的虎鲸形态，在第四块圆形平台上游弋。到了这个时候，唐三海神传承的全部八考已过其四。 我的身体原本金色的骨骼肌肉和经脉开始渐渐红了，变成了类似于千仞雪全力发动攻击时的赤金色。 经过了四个情绪的变化洗礼，海神之力在影响唐三情绪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他的身体，同时海神神奇正在一点一滴地融入他的身体。到了此时，唐三还剩下三块魂骨没有被剥离。 剩下的这三块魂骨才是最为重要的。八蛛毛达到神级，与我不分彼此，可以提醒我。天青牛蟒右臂骨中大明的灵魂可以给我提示。蓝银皇右腿骨那是母亲留给我的，其中充满了爱意。邪魔虎鲸左腿骨虽然出自于十万年魂兽邪魔虎鲸王，但作为左腿魂骨本身的重要性就不算太大，我又能够完全压制它。可是这之后的四关就困难多了，先不说修复海神三叉戟，单是七情的后三个就不是那么好过的。我的躯干魂骨乃是在百万年魂兽深海魔鲸王处所得，深海魔鲸王恨透了我，到时候不但不会帮我破除迷惑，恐怕他的灵魂还会尽可能地帮助海神神力迷惑我。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作为大脑所在的魂骨，给我带来的痛苦也将是最为剧烈的，而且这块魂骨还融合了当初海神之心的部分能量。在通过考核时会出现什么状况，我可真是一点底都没有啊。泰坦巨猿左臂骨本身就在所有魂骨中排名靠后，加上二名和我的关系本来应该不成问题， 但是现在这左臂魂骨之中可隐藏着修罗神的神力，想要将这块魂骨从自己身体里抽离出来将会困难重重，哪怕修罗神之力已经被压制在昊天锤之中也是一样。 事实证明唐三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第五关剥离的魂骨正是他的头部魂骨，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在一开始唐三的大脑就陷入一片空白，那并不是剧痛带来的，就像是他被海神送到这里时一样，根本就无法控制。淡淡的红色开始在这空白的世界之中，那红色缓缓凝聚成一个巨大的桃心状，唐三自己的身体也随之出现在这个世界中。他想要控制自己的紫极魔瞳去破开眼前的幻境，却根本无法做到，一点能量都调动不了。在这个意识世界中的他就像是变成了一个普通人。就在这时，周围的景物突然一变，原本苍白的世界多出了无数光彩，绿色的大森林，清澈见底的小湖，虫鸣鸟叫之声在耳边回荡，清新的空气令人忍不住不断做深呼吸。在这绝美的画卷中，湖边的一块大石上端坐着一名全身白衣的少女，长长的黑发一直垂到湖水之中，她手里拿着一柄小小的木梳，正在轻轻地梳理着。看到这一幕，唐三呆住了。小舞，哪怕是不去看他的脸，唐三也知道这就是自己的小舞。此时此刻的他就站在距离小舞只有2米的地方。突然，小舞侧过头来，充满美感地挽起自己的长发披在身后，露出了他那毫无瑕疵的精致容颜。 哥，你知道吗？ 知道什么？ 妈妈说，女孩子的头发一生中只能让一个男人梳理。你愿意帮我梳头吗？ 愿意，我当然愿意。 浓烈的爱意瞬间充满了唐三的心。此时在他心中已经容不下任何东西，能够为小舞梳头，和他在一起过着快乐的日子，那是唐三内心之中最渴望的事。小舞俏脸微红，给他那动人的娇颜上更增添了几抹艳丽的色彩，羞涩地轻轻抬起手中木梳，有点不敢去看唐三。 给你。 抬起手，唐三想要去接那木梳，但他的手却停在了空中。 这是幻境，眼前的一切都是幻境，我怎么可能和小舞在星斗大森林中央的湖边呢？虽然这是精神世界，可是如果我上前一步去接下木梳，那么很可能现实中的我也迈出了一步，离开了那平台的中心。 明知道这是幻境，唐三心中还是充满了对小舞的爱。在他的七情之中，最难克制的就是这个爱字，在他心中最为脆弱的也是这个爱字，可以说这是他最大的破绽。哪怕明知道眼前的一切都是幻境，唐三也无法硬起心肠拒绝面前的小舞，只是呆呆地看着小舞一动不动。半晌，小舞缓缓抬起头看向唐三，他的目光已经变得有些呆滞，晶莹的泪珠围绕着眼圈转动着。他没有去看唐三，只是看着自己递出的那柄小小木梳。 哥，你不愿意为我梳头吗？ 不，不，我愿意，我愿意。 此时，海神殿中，海神斗罗波塞西献祭了自己的生命，才为唐三开启了通往传承之地的大门。这所有的一切也同样都看在史莱克六怪眼中。他们的身体被金光吞噬着，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浓郁的能量不断从那扇门中涌出，再通过他们所在的平台浸润着他们的身体。与此同时，他们六人的精神力也融为一体，与那赤金色火焰燃烧着的光连接在一起，成为了光门持续开启的保障。海神神殿不像天使神殿，有专门来往于传承之地的门户，千道流的献祭也和波塞西的献祭不一样， 千道流的献祭只是为千仞雪打开这扇门户，只要千仞雪完成天使之神传承，自然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开启门户返回。而波塞西不但要打开通往传承之地的门户，同时也是用自己的力量创造出这扇门户。如果门户关闭了，那么就算唐三成为了海神，也将永远无法回归人类世界，只能留在传承之地。因此海神传承的时候，就需要有六个人来维持这扇门。本来在海神的安排下，应该是七圣柱守护斗罗来完成的，但是波塞西却知道史莱克六怪和唐三一心也通过了至少是黑级的海神考核，虽然他们的实力稍微弱一些，但是他们的精神力却丝毫不比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差，由他们来进行守护效果会更好。当唐三进入传承之地的那一刻开始，史莱克六怪就能看到他所有的行动，他们的视野也伴随着唐三一起进入了那传承之地，甚至连唐三精神上的变化他们也同样能够看到。这就是维持这扇通往传承之地大门所得到的好处之一了，能够看到神奇的传承，对于他们未来自然会有莫大的好处。他们眼看着唐三破开海神神殿外的阻隔进入神殿内部，也看到了真正的海神。当然随着唐三开始传承，他们的视野也进入到了那金色的世界，因此没有留在海神神殿中看到那两位神的对话。在唐三闯第一关的时候，众人还为他捏了把冷汗，但随着唐三想通通关的关键，连过四关，众人也渐渐放松下来。唯一还处于紧张的就只有小五，倒不是因为他不放心唐三，而是大明对唐三的提醒令他心中伤感。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